即係舊時嗰一萬蚊咧， 係有用嘅，點知道最後都係冇用到、 嗯。哦，最後都係冇用到嘅。 係啦，係啦， 係。嗱、你原先有一萬啦，依家咧阿司長就話加碼，咁啊 total 一個香港嘅朋友仔就大概25,000到啦。咁、你詳情你揾翻嗰啲相關嗰啲部門啦，你唔好問我點解有啲多啲，點解點點嗱，同埋咧你要了解一樣嘢先，就係嗰啲課程咧可以俾你 claim 錢，但係咧就唔係 claim 得足嘅、即係佢可能。即系个资助额系几多几多成咁样，嗱又系每个课程都唔同嘅。 唔系，我觉得呢个真系要好留意嘅，可能听众都要好留意嘅，因为每个课程咧， 系 可能嗰个 criteria 都唔一样， 啱 嘛？即系例如系出席率啦、考试几多分啦，即系等等等等都唔一样。 有好多嘅，嗱，但系咧，我而家眼见咧就是、车牌可以涵盖得到啦。保安牌可以涵盖得到啦， 我车牌都涵盖到啊， 系啊，连电工 A 牌都得， 哇，咁喂，但嗱，我有问题啦，因为一直以嚟我所知咧， 你有问题，我唔知答唔答到你，我都冇嗰啲牌，除咗车牌之外， 读噶嘛 ，A 牌 要实战系嘛， 攞到咧系要跟强积金嘅，如果 哦，即系电工系嘛， 系啊， 哦，咁啊，因为要揾翻相应嘅机构啦， 读个课程系冇问题嘅，但系读完之后你真系要攞到 A 牌，你系要喺一间公司里面挂牌挂咗。几耐你先可以？ 嗱，呢个当然啦， 大家去寻求 资讯，就 是、 你头先讲咗咯，即系、 啊、 我又冇嗰啲牌，只不过提供一个资讯就系话，喂，依家咧即系嗰个持续进修基金加码啦，咁、再加埋啲消费券，咁我哋最鼓励学习噶啦， 系 读嘢啊最好噶啦， 冇错， 学习啊最好噶啦，同埋咧经济学嘅原理都系咁嘅。嗱、老实讲，即系你好难讲话，依家香港经济超级好啊，咁香港经济唔好，咁啊。經濟學的角度不好是應該用來做什麼，就是用來增值自己和用來讀書， 沒錯， 個市好呢就應該 all the time， 即是用多些時間用來賺錢賺錢，市不好呢就增值自己，儲多些子彈， 不過除了我們增值自己之外呢、其實接下來就開學了， 是啊 是啊，小朋友都不知道準備好沒有， 準備好了 get ready 啦，暑假放完了嘛，是啊 是啊，很開心、我看到 開不開心我不知道，又是我又未有小朋友我又不可以代表小朋友說是啊， 我問過很多個小朋友的但是現在 so far 他們都覺得喂其实佢好想翻学，系好想见到啲朋友仔。 系咁啊，可以一齐唱下歌啦。 系啊， 一齐叫做上音乐堂、上体育堂乜嘢都好啦。不过都有啲新常态，即系旧时我哋譬如上音乐堂咧，咁你话都学下吹木同笛噶嘛。咁、你而家戴住口罩。 而家唔兴噶啦，而家。 除咗唔兴之外，你都有啲窒碍咯，玩呢啲乐器系嘛？ 同埋而家我所知咧，即系一啲教育嘅嘢啦，即系疫情呢段时间，所有吹嘅乐器都唔可以用啦。跟住其实基本上唱。歌都唔可以啦，因为惊啲口水喷出嚟啦。 系系， 咁唯有学啲敲击乐， 系敲击乐啦，鼓乐咯，嗰啲咪得咯。咁同埋即系大家又可以作下曲啦，或者有啲赋予一啲新词啊咁样。即系近排咧，我都听咗好多唔同嘅抗疫歌曲啦。即系早两三集就揾咗阿梅老师去同我哋分享一啲抗疫嘅乐章啦，咁样咁可能即系我哋透过收音机都可以听到好多咧可以鼓励到香港人，同埋咧充满正能量嘅一啲抗疫作品。 冇错，喂，今次咧我哋呢个嘉宾咧就带咗一首好特别嘅歌嚟， 哦， 系全部都系小朋友嚟嘅， 哦，咁劲系嘛， 系啊， 哦，厉害， 冇错，佢系呢首歌嘅出品人， 哦，出品人系咪， 系啊， 就 是、 马逢国议员啊， 马逢国议员， 好，我哋即刻听听歌先，转个头再请马议员咧同我哋倾多少少偈。 曾与你每天见，上课到校园，同路笑脸，跟你并肩，心也咁温暖。 湾区节目内容是什么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 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啊！继续湾区生活一小时呢个节目啦，今日继续请嚟咧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香港会员总会会长啊，以及咧香港立法会议员啊马逢国先生啊，同我哋分享一啲湾区嘅文创产业嘅事情嘅。咁啊，马生早晨， 早晨，早晨，大家好， 早晨啊！不如今日咧又讲下啦，嗱，文化创意产业咧对香港地区嘅 GDP 嘅贡献比重咧已经啊超过15% 啦，咁啊成日都话啊，依家因为疫情嘅缘故有啲窒碍啫。不过咧，文化交流嘅嘢咧就无远忽界嘅，特别系喺湾区入边啦，即系多啲嘅产业链可以成长啊，以至啊多啲演出嘅机会啊，或者多啲电影啊咁样，呢啲全部咧都系香港观众啦，以至香港嘅演员咧都系乐见嘅咁样。咁点样促进啊两地嘅发展咧？嚟紧又有啲咩大方向或者新方向咧？马生。 我覺得大灣區咧可以俾到大家想象嘅空間係相當大啦。呢、這個大灣區嘅策略咧提咗出嚟都好幾年㗎啦。咁大家而家係一個落實嘅過程。當然頭先阿歐都講咗啦，即係而家最大嘅障礙就係因為疫情，所以兩地嘅人員嘅交往咧就有一定嘅困難。咁但係撇開呢樣嘢咧，其實嗰個可以合作嘅空間係好多嘅。頭先就提到一個就話可以增加嗰個演出嘅機會。其實咧，包括譬如話表演藝術嚟講，就當然增加好多嘅演出機會啦。但演出係一方面，合作咧遠遠唔止係演出同埋觀賞嘅。譬如話一齊去創作啦，一齊去互相去配合一個演出啦，組織一個即係表演啦咁。咁另外喺呢個視覺藝術嚟講咧，亦都可以咧做好多嘅交流嘅。譬如話共同去創作係一個方面。但係展出，譬如話你以前喺香港，你辦一個展覽就香港展完，咁可能就完啦。咁但係以後咧，因為大灣區太方便啦，可以喺大灣區進行一個巡迴嘅展出咧，咁都有成九個地方嚇，大灣區內地嘅城市有七個。咁走一輪咧，咁可能你都成一年嘅啦。咁你嗰個效益就會好大。咁對香港嘅藝術家啊，或者一個譬如話書法家、畫家。咁佢能夠有一個更廣嘅接觸面同埋觀眾啦，咁對佢未來嘅發展都好嘅。而再進一步呢，亦都可以通過大灣區係再轉入到去全國嘅。咁呢個係一個好好嘅即係搭腳石啦咁樣。咁另外一個呢，即係青年人呢喺譬如藝術嘅培訓啊、創作嘅過程裏面嘅素材啊、資料啊等等呢，都可以有好多嘅空間嘅。甚至你譬如話去內地嚟講，亦都有太多嘅天地，即係廣闊天地，俾到大家有一個好好嘅生活嘅體驗啦，創作嘅材料啦，同埋一個人民嘅關懷啦，你唔單止淨係香港一種城市大都會嘅生活，你有好多嘅題材，農村啊，以到小鄉鎮啊等等咧，都可以喺大灣區揾得到嘅。咁所以我呢個方面咧。人員嘅交往更加係啦，即係兩地唔同嘅思維嘅方法啊，創作嘅一個傾向啊，同埋一個體驗啊，都會有好多好多可以開拓咯。 咁我同另一位主持咧，阿 PC 咧都好中意電影嘅，咁啊，適逢馬生都係電影界嘅翹楚啦，大家都知道咁啊，對香港嘅電影方面啊，即係發展咧，而且灣區嘅發展有冇啲新嘅想法？因為近排我見啲都陸續開翻機啦，即係有啲叫做導演們咁，譬如謝武瑞開翻啲九龍城寨啦，咁啊霆鋒啊開套海關啦咁樣，咁啊嚟緊會唔會有啲新嘅方向或者新嘅展望咧？特別focus 呢個電影業界灣區入邊嘅發展。 我覺得其實香港電影咧進入去內地嘅市場咧，已經有即係十幾二十年嘅歷史啦。咁亦都有相當一部分都好成功嘅。內地譬如話商業嘅題材，一啲即係主要嘅票房嘅即係冠軍嘅電影咧，過去嗰十幾二十年咧，好 好大一部分咧都係香港嘅創作人參與其中，甚至係主導咗個創作。咁但係當然咧，嗰啲如果要即係佔領到全國市場咧，就必須要個題材上面咧要考慮到整體啦。咁大灣區有一個特點咧，就係因為我哋同唔單止同文啦，同埋個語言啊，譬如粵語嚟講咧，都可以即係大家都通用嘅。 係。 咁而香港嚟講，喺粵語電影嚟講咧，有佢嗰個獨特嘅長處，亦都有一個發展得比較耐嘅歷史啦。咁所以如果我哋將我哋嘅譬如話港產片啊粵語為主導嘅一個電影咧，而家亦都可以無障礙咧係通行喺大灣區嘅。咁只要過得到內地嗰、那個即係所謂電影嘅基本嘅審查咧，就已經可以去發行啊，去放映。咁呢個市場咧一下子就增長咗十幾倍嘅，由700万人咧變咗成即係6000-7000万人嘅。咁所以嗰個空間好大嘅。咁如果我哋能夠喺呢方面發掘到好多個題材，都係我哋比較熟悉嘅嶺南嘅文化，同埋嗰個即係都係廣東系嘅一個背景嘅話咧，咁我覺得我哋要把握呢個觀眾咧係唔係好困難嘅。咁要諗下，即係一個大灣區嗰個市場個規模咧，已經相等於一個即係中型或者大型嘅歐洲國家咁嘅規模嘅啦，即係6000-7000万人。咁呢個係好好大的空間，如果掌握得好咧，已經係不得了嘅。咁所以喺呢方面咧，我諗我哋有專長啦，咁就唔一定要考慮即係話全國嗰個觀眾嘅口味啦。當然可以兩條腿走路，一方面就係全國性嘅大嘅題材，咁另外一個咧都可以有一個專題一啲嘅同大灣區嘅生活發展人民嘅情況係有關嘅題材咧，都可以選擇。咁呢個咧係對我哋嘅創作人嚟講咧係開拓咗空間嘅。咁呢個就要睇啦，跟住落嚟就睇我哋嘅人才能唔能夠把握得好啦。咁呢個亦都係離唔開咧，就係大家要多啲去嗰個灣區去生活啊，去體驗啊，去發掘一啲題材咯。 特別喺灣區入面都好多大型嘅影城啦，可以賦予到一啲創作人咧多啲嘅想像同埋多啲嘅思考空間啊嚇。咁啊，同馬生咧即係好似兩集節目都講唔停咁，咁可能稍後時間再請咧馬逢國先生咧再做我哋嘉賓啊，講多少少啦，即係關於一啲文體旅啊、文化體育旅遊嘅一啲發展光領啦，咁樣啊嚇，好嘛？唔該曬馬生，多謝你，拜拜。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教育局初步构思，复活节假之后，学校分阶段恢复面授课，小学四至六年级先行，一星期之后，即系五月初扩展到初小同高中。五月中全港学校恢复面授，先以半日课为主。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在本台节目说，初步想法是恢复面授课之后，要求学生进行较频密的快速抗原测试，比学校更加掌握校内感染情况。至于测试频密程度、确诊或阳性比率需要停课，仍有待同卫生防护中心敲定。当局会顾及清贫学生需要，提供快测套装。有专家建议，恢复面授课之后，可以安排未打针的学生坐近班房的窗边位置，不可以在班房外活动。杨润雄说会考虑同政府专家研究，他认为在可行情况下按学校环境安排是好事，希望学校尽量保持通风，但未必可以硬性规定。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说，三岁至十一岁的小朋友接种率企硬在大约六成的水平，估计有14万的小朋友未接种疫苗，相信部分原因是涉及家长不相信接种疫苗，呼吁家长看事实，又说学校的角色很关键，希望他们多劝家长带小朋友接种疫苗。刘宇龙在一个电台节目说，社会不要觉得新冠病毒是普通感冒，他说感染之后会出现后遗症，例如有感染的小朋友出现儿童多系统发炎综合症，强调接种疫苗之后出现死亡、重症、抽筋和脑炎等的机会大大减少，甚至是接近零。玛嘉烈医院儿童传染病科顾问医生关日华说，担心在学校恢复面授课之后，本港的感染数字会反弹，尤其小朋友群组，说三至十一岁小朋友接种率是61%，担心开学之后出现交叉感染。上海的新冠疫情持续严峻，全市今日会以居住小区为单位展开一次抗原检测，并继续实施分区管控。除了因病就医等的原因之外，严格落实足不出户。副总理孙春兰继续在上海指导疫情防控工作，说面对传播快速的 Omicron 变种病毒，只有以快制快，加快推进工作，加快任务落地，加快完成目标，才可以打赢这场疫情防控的攻坚战。他又说要加快建设方舱医院，高质量展开核酸和抗原筛查，加强医疗救治，并将专家抗疫科普工作和生活服务保障工作更加紧密结合起来。法国星期日举行总统大选首轮投票，民调显示争取连任的马克龙近期支持度下滑，被主要对手极右国民联盟领袖玛丽娜勒庞逼近。如果两人进入第二轮投票，马克龙只能够以2%的优势胜出。马克龙接受报章访问的时候，批评玛丽娜勒庞以无法负担的社会支出来欺骗人民。至于玛丽娜勒庞提出对公开戴伊斯兰头巾的女性处以罚款，马克龙认为这样是以最残酷的方式分裂社会的种族主义计划，又指责对方在经济上依赖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他的政权。玛丽娜勒庞接受传媒采访的时候，批评马克龙的言论离谱，也都对被形容为种族主义者感到震惊。他说计划在宪法加入国家优先原则，任何人只要持有法国护照，就不会因为出身而遭到歧视。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天晴，日间炎热干燥。下星期初风势微弱，能见度较低。下星期中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5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嘅交通暂时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近卫理道。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近果栏。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车多繁忙。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大老山公路，因为有道路工程，现在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石门一段的第三四线暂时封闭，一大车多。

喂 ，PC 啊，同你讲下呢一个啦。嗱，之前咧都话有个湾区嘅自驾游咧，准备出炉嘅，系由我哋第一集节目开始讲， 系啊， 讲咗一年， 冇错。 咁但系咧， 我哋有冇倒数就快？我哋有一年啊，真系成 有啦，有啦，有啦，系啊。咁值得开心嘅，咁做咗一年节目。 我哋仲记得我哋讲一年嘅节目嘅时候，系讲紧我哋希望系将个节目喺湾区度做噶嘛，即系我哋成个人摆咗喺湾区度做呢个节目。 系啊，即系电台版陈贝儿啊嘛，唔系讲笑，讲笑，呢啲都系一啲奇想嚟啊。好啦，咁啊，讲翻个主调子就系话，如果第时真系冇疫情啦，咁大家理论上就开通嗰啲自驾游，咁啊，你而家搭咗咁多嘅好嘅基建啊，嗰啲咩港珠澳大桥啊，嗰啲中心通道啊，咁嚟紧都会有噶嘛，中心通道，即系中山去到深圳嘅一个叫做快 速 啦， 其实系叫系咯， 系啦一个，即系就唔系行翻旧时广深港嗰、那个嗰、那个 要经虎门桥啊等等嘅地方， 系啦，因为虎门桥呢家嘢咧就好塞车嘅，大家都知道啦，系啦，即系就等到好苦啊！内地有一句话就系话，即系喺虎门桥咧就苦等咁样啦，即系甚话乎有阵时候过年过节咧就塞个位咧，即系好多时候都要塞上几个小时咁样，咁所以如果有咗咁多嘅基建，咁啊有冇机会就系有利于啊大家叫做多啲去湾区入边去感受一下当地嘅生活啊，或者调翻转头就可以多啲自驾游啊咁样咯。咁啊除咗自驾系啦，除咗车方面有配套，其实咧喺个驿站嗰度都有啲配套啊。 系啊，啱啱咧深圳咧就推出咗呢个港澳青年驿站啊，系有分两房啦、三房啦、四房啦，就系俾一啲香港嘅青年啦，如果有兴趣投身喺国内嘅工作嘅话咧，或者开公司啊，都可以租呢啲单位嚟住，价格真系好抵， 系咪啊？嗱，抵唔抵我就见仁见智啦，要睇翻嗰个生活水平啦。即系可能 PC 你咁有钱，你觉得咧五千万都系抵嘅，五千万都抵嘅。 我惊我行出街俾人 唔会嘅，唔会嘅，唔会嘅，唔会嘅，即系都系要讲翻个，即系金钱嘅衡量，即系好似成哥咁啊，你个胡润嘅首富佢。可能都覺得貴嘅喎，500蚊，咁所以咧，即係好難去 不過衡量個標準啦，其實係講緊嗰個啱啱講兩房、三房、四房咧，大概係60平方米到142平方米嘅，但係就市價嘅六折， 640， 即係680尺咁。 680尺幾多錢話？ 4000几到7000几， 我谂个 reasonable price 系 六折， 即系一个合理啊嘅价钱啦，同埋我估咧政府方面去推广呢一样嘢，都系想大家即系有个安身之所，咁你有安身嘅话咧，咁你又可以努力去工作咯。因为其实好多 project 喺湾区入边都进行之中，譬如一啲初创啊或者科研啊，咁好多香港人譬如叫做翻到内地揾食，其实。佢哋個居住環境係咪真係有一個好嘅保障呢？呢啲都係考量之列。 其實我記得由我哋個節目開始啦，一路講緊點樣翻去灣區啦，跟住裡面有啲乜嘢需要協助啦。我覺得而家個改變好大嘅，即係例如我哋睇翻今次青年驿站啦，佢裡面提供咗住宿啦、就業幫助啦，同埋城市融入嘅，都完全咁樣幫助你。 城市融入係咪即係幫你揾個女朋友？即係揾個揾個當地嘅驿 站，慢慢 有 配套係咪？ 唔係配套。呢个配对啊，配对添啊，配套都叫做讲， 因 为我们都讲啦。 其实有好多时候，我哋可能去到国内啦，个电话卡系一个问题啦，银行户口系一个问题啦，跟住而家讲社保啊等等都会系一个问题，或者你翻到湾区买唔买到车，同埋攞唔攞到工作嘅户口都系一个问题嚟。 啊，买车嗰、那个左右贷嗰个转换究竟系点样嘅？ 我觉得冇问题的。 我覺得有問題，因為我喺其他地方揸過，揸過另一邊牌，我硬係真係唔多自在。 係你隻手 嗱，冰島咪調轉咯，冰島咪調轉牌 咯。我揸過嘅冰島， 冰島我都揸過，冰島咪就係調轉牌咯，係嘛？ 係係冰島係咯， 冰島係咯，冰島就係同內地一樣同牌啊嘛。係 啊，左牌嘛。 係咯，咁。冰岛咧，我又好辛苦，好攰啊，特别攰啊！ 我觉得咧，嗱，你问我揸咧，我就唔觉得有问题嘅。我喺边度会出事咧？ 系， 其实 冇讲出事，即系 有啲 hesitation， 系啦。因为如果出咗事咧，就见唔到你噶啦。 我都出出地嘅嗰次，发生咩事咧？ 我入錯線啊。 哦， 係，因為我哋個轉向嘅方 向 係啊， 即係我哋一駛就駛咗去對面咯，即係變咗對頭 線行車啊咁樣。 係咯。 不過最重要都唔係呢一個，最重要係咧，我哋尤其是喺外國揸車啦， 嗯， 即係我哋有陣時要轉左咧，係原來唔使等紅綠燈噶嘛。 係。 係啊，但香港都要噶。 哦，係啊，係啊。 即係呢一類型嘅嘢咧，你就會喺外國度會不斷俾人逼咯。 嗯， 系啊，咁所以呢啲交通规例咧，可能又要真系大家要适应一下啦。 咁啊，睇下呢个驿站啦，帮唔帮到大家，即系叫做喺湾区入边生活啦，或者咧揾到一个可以安居嘅居所啦。咁但 系揾到个女朋友系嘛？ 系揾到女朋友啦，或者揾到个男朋友啦。不过所有嘢都按部就班嘅，即系你话即系可能疫情迟啲进一步退却，咁啊，大家即系喺湾区嘅城市入边要生活，咁啊上网揾多啲资讯咯，咁样咁呢啲希望透过本节目都啊尝试帮到大家啦，或者多啲嘅资讯性嘅嘢可以提供到俾大家啦。好啦，佢只歌翻嚟，转个头咧继续啊湾区生活一小时啊。 一天天跟你斗前，仍在上演，一点点烙印在皮肤，初夜的脸。无人及你真挚，讲述独处的意义，化下被我忘掉的心事。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志谦，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好啊，听完歌回来继续这个节目啦。PC， 今天要问一下你啦，有没有看 我昨晚黑的甜睡 BB 睡冷一點、啊、 我已經去到差不多整個香港電台的節目呢在個電視機有長播，我覺得我已經可以擺幾部機去看著這些節目。 哦，那真的好了，有你的忠實的觀眾， 是啊，沒錯， 才可以有我們的主持人繼續可以有公開、啊、正所謂这个行业都是啊，今次有咩有公开呢、啊、绝对是值得感恩的。 同埋需要大家的支持我们才会有节目。 是啊，咁啊，即系沙二台就紧贴多啲抗疫嘅资讯啦，咁沙一台咧就会有多关于生活嘅日常啦，同大家分享啦，咁啊亦都有国剧啦，咁啊礼拜六咧亦都会有呢个周末大电影啦，咁啊即系我哋都好想好多元化咁样去将一啲资讯啊或者一啲娱乐啊带到俾大家啦。譬如过去嗰一两个礼拜，其实就周末大电影有呢、这个。最佳拍档大显神通啊！即系有呢个阿许冠杰啦，咁啊，即系歌神许冠杰，仲有阿麦家前辈啦，咁又张艾嘉、张姐啦，咁样咁其实我有阵时觉得大家难免有阵时会回想旧时香港美好嘅。 我成日都睇翻咧以前旧嘅电影，我成日都觉得旧嘅电影咧可以睇到一啲香港以前舊有嘅文化， 是啊、 即係例如我哋冇住，我自己冇住過唐樓嘅，咁、 嗯、 我就會睇到啦，即係唐樓嗰個情況 演變啊，或者即係舊時啲巴士啊，究竟個模樣係點樣啊？咁呢啲都可以即係叫做懷下舊啦，或者、叫感受下當時嘅氣氛，同埋我覺得幽默感咧，原來真係冇時效性嘅，即係 timeless 嘅，即係意思就係你舊時可能睇啊，你睇住麥家先生去做戲嘅時候啊，好搞笑，我僆仔睇好多麥家。嗯，其实好老实讲，跟住依家你睇翻麦家啊，都觉得好笑咁、啊、样。譬如许氏兄弟嘅一啲肢体嘅一啲嘅动作嘅幽默感，啊，你觉得啊几好咁、啊、样。即系依家今时今日，其实喺个电影圈入边好流行就系一啲 verbal gag 啦。咁、但系嗰阵时就多啲用肢体，多啲用表情。咁当然依家疫情就少啲睇到啦。 我哋其实都会讲啦，其实電視或者電影咧、都係講緊喺個框框裡面嘅一種演繹方法啦。係係係。咁跟住舞台就係講緊你要靠你自己 energy 啊、面部表情啊、好浮誇嘅動作啊，去俾觀眾睇啦。 係。 但我又發覺原來年代嘅影響都會有啲唔同嘅喎。係係。即係例如你啱講啦，即係麥家先生佢哋啊，或者啊許氏兄弟嗰啲。哦，以前我自己覺得嗰種電視框裡面嘅一種演繹方法咧，係浮誇啲嘅，即係唔係浮誇係 大啲啦， 面部表情啊等等嗰啲都。都大啲 嘅 喎， 係啊，我估唔同嘅，因為佢哋好受啊呢、這個，唔好扮到自己好專家，我觀察啫，我只係一個八五年出世嘅一個迷途小書童，即係真係分享一下，因為咧，我有陣時有啲 uncle 咧都會聽呢個節目噶嘛，或者聽我做晨光啦，佢話哇你識好多嘢啊，跟住我一定要講一句，其實唔係，只不過係我透過一啲前人嘅經驗，或者我都係聽電台大噶嘛，即係可能啲電台前輩咁樣講，咁我就變咗喺個腦入邊記得咁樣。嗱，點解舊時咧啲人會多啲用肢體咧？其實就好受嗰陣時麥片年代。查理卓别灵的影响，因为查理卓别灵就是用肢体嘛，即或者我们看、啊、上帝也疯狂咁样，力苏你一定有看过啦、都是很多肢体的，那些呢就是一个普世语言来的、即他用紧肢体去话俾你听啲对白嘛，咁等于我哋点解成日话比斯动画，哇有啲窝衣嗰啲咧，成套都冇对白噶、哦，但你问全世界嘅人 睇得明噶、哦。 系， 系啊， 即系佢哋就用紧嗰个模式去演出咯。 即系我见到而家咧系点咧？而家嘅电影我自己觉得或者电视剧啦， 系 睇你眼神咯， 系 即系戚一戚眉，你要知 潮位 谂紧啲咩？ 潮位嗰啲咁样。 哇，我觉得真系完全唔同咗啊！即系 上戏咁样， 所以 咁样 系两回事嚟。 系咁啊，即系电视节目有好多种啦。咁仲有咧呢个湾区传媒体嘅。 哦，呢个真系犀利，因为有阵时我哋湾区节目咧，所以我哋有阵时都会睇下，哦，其实原来。湾区嗰个转变真系好大， 系、 即系我哋除咗有法治啦、交通啦、等等嘅一啲改变之外咧， 系 其实我都见到可能喺大家嘅生活文化等等，其实都越嚟越近啊！ 真系啊，咁啊，大家又可以认识一下啦，即系透过湾区传媒睇呢个节目，咁啊，两位都系我哋啲好 partner 嚟噶啦，咁啊，其中一位啊陈永红啦、Bear 啦，咁啊，我哋旧时都一起做电影节目噶喺二台嘅时候，好啦，咁啊，另一位 Ewan 啦、瑞文啦，亦都系我哋。 常常會出現嘅一位嘉賓咧，因為佢真係幫我哋接通咗裸料啊，即係白啲咁樣講，即係喺廣州又好，即係成個廣東省又好，即係揾咗好多好嘅素材啦，去同我哋去分享啦。因為始終我同你都話啦，做咗一年節目，其實我哋都用唔到回響證，咁所以呢個都係要靠 的。啊，有冇人經歷到呢？而家呢個問題咧？ 点啊？ 即系回响证过期啊？有冇就 咪换咯？咁你咪换咯？ 有冇开咧？唔知 有开啩？ 啊，呢、這个可以 check 下，要网上可以同大家分享翻。 要网上 处理，系啊， 系、啊、你呢个几好啊？可能叫旅游业姚柏良议员嚟讲讲呢个 呢段时间点样申请翻嗰个回响证啦，即系续领啦等等嗰啲。 佢梗系要讲啦，系咪？佢 都要 负责， 系 咁啊，可能到时都要即系动用下啲友情卡。 我因为大家可能呢段时间冇翻。翻大即系冇翻国内啦，咁所以其实可能大家都唔知道，过期未咧？呢个都紧要，可能都要做足准备咯。 冇错啦，咁啊听呢个节目你会知道更加多啦。咁啊今日咧节目时间够啦，多谢晒 PC 啦。咁啊听只歌，咁啊希望大家咧有个美好嘅星期六啦。Thank you， 多谢晒。 近路有些酸痛莫名，望着奔命，始终死忍死拼，关节伤患，疲态懒去数清，痛痒埋藏了靠耐性。是日后是苦果，习惯差再犯错，是你跟我缠着数年受苦多，有痛赶快处理，两个人去处理，别又沉默去等生机，怕病危再扮忘记，拖到绝症回头才顿觉痛苦翻飞，我的伤欠处理，验及枕边的你，情感快要枯死，餐桌前沉重得再不发一语，爱恨亦无记。床上闭目，觉得呼吸不畅，都快天亮，无法放弃思想，再次无眠了太混张，其时想拖延就合实天窗，合上歌拼命唱，唱到心肺无力挽回，知清楚满身伤，有痛赶快处理，两个人去处理，别又沉默去等生机，怕病危才扮忘记，拖到绝症回头才顿觉痛苦翻飞，我的伤欠处理，验及枕边的你，情感快要枯死，餐桌前沉重得再不发一语，爱恨亦无记，吃片药毒已经康复吧，无奈我仍然不该习惯吗，对着座呼欠 工赶快处理，有爱方要处理，别又沉默去等生机，说着其实在乎你，拖到绝症才明原是我偷